咱们上这个法国、美国，咱们上意大利去啊！ 你 根 儿， 你 根 儿， 你根儿，你根儿 东。那你今天还出 社工了？哎呦，我说，又拿我当祥子了吧？啊！我还告诉你，这的哥呀，就这么一点好。哎，想在家陪陪老婆，咱就在家陪老婆。这该出车了呢，咱就出车了，是吧？你说，我当时明智不明智？停薪留职，改开出租车了。你瞧瞧我们厂啊，是50%的下岗，上班的呢是打牌、下棋、砍大山。哎，就除了这正经工作啊，其余的那什么也不干，是不是？对吧？听说这最近又要大裁员，就咱们这胖姐，还有工会主席老撒，这都悬。 你看， 你 要不是我哥嘞，兴许咱还真能上天。 我说，你呀，也别埋怨你自己，好不好？你说说你不跟说我一样吗？这埋怨埋怨，最该埋怨的那就是我。得，不说了，我也该出车了。啷里根儿里根儿里根儿里根儿啷里根儿里根儿。 我说，今天早点回来。 哎，我说，那药啊，晾凉了再喝，听见没有？啊， 多穿点衣服啊，万一 冷。 没给我带上啊！ 沈鹏走了，